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西直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大年初七给所有中国榜的听众朋友拜年，祝大家天天开心，事事顺心。在节后假期上班的第一天，我们中国榜带来日常节目，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就共同来听听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带来的是第6期中国榜冠军张靓颖这首《红蔷薇》，这是她众多 OST 当中的其中一首歌，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除了张靓颖自己参与作词之外，其他两位作者陈少琪和崔迪也都是和张靓颖有过多次合作。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尽是那些记忆。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蔷薇，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小时中国榜为你带来榜单连连看。刚才这样一组榜上榜外歌，分别是赵雷的《十九岁》还有《鼓楼》。这两首歌唱的大体都是在同样一个位置啊，后海、鼓楼大街、南锣鼓巷、宽街，这里既是游客喜欢光顾的地方，也是赵雷还有很多人最喜欢以及最惦记的地方了。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接下来听到的是同样拥有两周榜龄排在第十七位，这是来自陈明的《河流》。时而湍急，时而平静，人生就像是河流。而这首歌也在不疾不徐的律动当中唱出了千帆过尽的豁达感觉。 飞在天空的人啊，是离开还是回家？潜入呼吸的蔚蓝里，会不会害怕牵挂？习惯漂泊的女孩，没想过为谁停留，在拥抱和回首之间，泡沫被亲吻长久。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才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之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却走 我们听到的是陈明在年初发表的一张全新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的主打歌《河流》。那这首歌是由曲世聪作曲，而作词人只是在近几年鹿晗的一位重要合作者朱婧汐。在最近几年呢，朱婧汐更多是以幕后的身份出现，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他也是有着非常优美空灵嗓音的一位歌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和河有关，我们就来听朱婧汐所演唱的小河淌水。 Thank you.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高空短波槽的影响，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空状况变化比较多。先是今天夜间天气将逐渐转晴，之后是明天白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是太冷，明天的气温或许会更高一些，天气条件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由胡冰卿、张丹峰、安以轩主演的《独孤天下》在腾讯首播，以北周末年朝野动乱的局势为背景，讲述了重臣独孤信门下般若、伽罗、曼陀三姐妹因独孤天下的占卜预言，一步一步从名门闺秀历练蜕变成王者女人的故事。2月28号，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将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出。通过现代都市人会遭遇的离异、再婚、恋爱曲折等现实问题，表现剧中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月1号，改编自明晓溪的同名小说《烈火如歌》在优酷播出，讲述迪丽热巴饰演的烈火山庄的继承人、武林盟主之女烈如歌，因19年前江湖上的尘封往事而卷入恩怨漩涡，展开一段纠结虐心的爱情故事。3月底，白百合、陈伟霆主演的《南方有乔木》将在江苏卫视播出。这部剧题材新颖，剧情也别出心裁，整体值得期待。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过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和家人团聚，回家是过年最有意义的事。那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榜上歌就是和乡愁相关，这是旅行团乐队的吉他手子君在格外想家的时候写出来的。我们就来听本周第36位旅行团所演唱的这首《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寒梦中迷路的你还好吗？飘着雪的窗外，雪白照亮黑暗，做个相信世界会好的傻瓜。学会面对世间百态，缘会尽，曲终散，醒来依旧孤单。 别怕东飞去处回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明天还有很多无奈，我想现在就出现你身旁，陪你在每 城市不拉白，一个人的温度让人发。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组榜上榜外歌都是来自旅行团。亲爱的唱的是从广西来北京发展的他们对家乡的一种思念，一种乡愁。刚刚这首等你吃饭则有着另外一种融融的暖意，有惦记的人，有等你吃饭的人，这就是家。旅行团的主唱孔阳有一把温度的中性嗓音，以至于总有人把他们和苏打绿来进行比较。而在我们榜单上也有另外一位男歌手，他的嗓音更加的温柔细腻，甚至比女声还要多上几分柔美。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新歌上榜第九名，来自周深《一缕执念》。 海尽头的人烟，漫过了远山，漫过了心住在人海边，一夕就一刹那。 听到的是周深在比赛之后最被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大鱼》。这首歌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最初周深只是唱了 demo， 片方原本是要邀请另外一位著名的女歌手来演唱，可是后来发现周深唱的也非常好，于是隐约和钱雷从词曲两方面不断给周深加强领悟，才有了这样最终的这首歌《大鱼》。好，榜单连连看，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听到的是第二周进榜排在第38位，这是彭佳慧的新歌《我想念我自己》。 岁月无声无息推我们前进，幸福不知不觉被现实碾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习，镜子前就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疯 现一切才可以用光轮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习，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旅人要奉献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 那是彭佳慧在大龄女子之后时隔两年多推出的一张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想念我自己》，这是每一位成年人都会秒懂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回忆，都会格外想念珍惜那个记忆当中的那个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榜外歌也是彭佳慧的代表作之一，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是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苦守寒窑你的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用，我俩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群星，送福星。 送幸福，送福星。 新歌二号，和解，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 新歌三号，阿朵，阿爸说。新歌四号，炎亚纶，醉酒的瞬间。 繁花不凋谢如剑，酒沦陷。 新歌五号，李宇，年。新歌六号，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新歌七号，陈明喜，花错。新歌八号，庆庆，纠结。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 新歌九号，曾少伟，我想找你。 那段路有多遥远，才能和你遇见。 新歌十号，萧一航，再爱。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新年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但是没有初十五呢就是年，拜个晚年也是情，在这里耿话给大家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新歌推荐。新歌一号就是一首贺岁单曲，这首喜气洋洋的歌是由王麟、后弦、熊汝霖、郭阳、王文博、小爱、楚伯仁、孙露等带来，叫做送福星。 送福星，福 在呼吸上正结束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蒙的世界，人遥望冰河搁浅，征途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见真都无邪，每寸踏雪都是探险，只能向前。这是一段柏林之旅长假，当我迈开步伐，某部分的我也被抛下。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握着手 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二号，这是林嘉谦、陈信言为何洁打造的新歌《破冰》，忧伤当中也包裹着一颗倔强的心。从超女到辣妈，13年的时光让何洁从小女生变成了大女人。虽然靠综艺节目可以获得流量，但是持续发新歌代表她初心未改。过去一年的纷纷扰扰，何洁也用这首《破冰》来迎来新的曙光。好，继续我们本周的新歌推荐。那久违的歌手阿朵在微博上说，自己5年只干了一件事，为了自己的生养之地，他踏遍了全球苗族的聚居地，最终呢，成果汇集成了一张实验性非常强的专辑《死里复活》，也让他成为新民族音乐的代言人之一。那么本周的新歌三号这首《阿爸说》便是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讲述了浪子回家的故事。 总说你当初离家的故事，你倔强一走，已过了多少秋？阿爸他还说，无论你贫穷或富有，奔着你回头，奔着你幸福。你呀，低楼，流浪在这世界上，低楼啊，你呀， 回头。 这首新歌四号是一首 OST， 它是炎亚纶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所演唱的主题曲《醉酒的瞬间》。这首歌唱的正是炎亚纶饰演的剧中人物林乐清对女主角一往情深，还有那种痴心不改。 好，我们继续来听新歌。新歌五号呢是来自90后的女生李宇所演唱的《年》。通过超女出道，李宇一路是坚持创作，她的风格也是自成一派，既可以听到古韵的优雅，又带有当下的感怀，女生独有的细腻加上对文字的敏感，让她的歌富有感染力，当然还充满画面感。这首《年》讲述的便是游子归家时的心境。 新歌一号，群星，宋福星。 送幸福，送福星。 新歌二号，何洁，破冰。 我的炙热如山长花怒放，我的热泪会伴雪花融化吗？ 新歌三号，阿朵，阿爸说。新歌四号，炎亚纶，醉酒的瞬间。 繁花不凋谢如剑，秋沦陷。 金歌五号，李宇，年。 正当这思念为你间隔月圆。 金歌六号，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生晨昏。 金歌七号，陈明喜，花错。新歌八号，庆庆，纠结。 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 新歌九号，曾少伟，我想找你。 那段路 新歌十号，萧一航，再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高空短波槽的影响，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空状况变化比较多。先是今天夜间天气将逐渐转晴，之后是明天白天云量增多，光照减弱。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是太冷，明天的气温或许会更高一些，天气条件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据猫眼实时数据，陈思诚执导《唐人街探案2》上映7天，票房突破20亿人民币，刷新《战狼2》8天破20亿的成绩，缔造中国影史新纪录。实际上，《唐人街探案2》除了是中国影史上最快破20亿的影片之外，也创造了连续5天单日票房过3亿的票房纪录。华纳兄弟联手 IMAX 打造的纪录片《熊猫们》发布预告。这部纪录片聚焦成都大熊猫基地一名叫倩倩的雌性熊猫学会如何做一头熊的故事。据《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北美开画还有近4个月的时间，环球影业今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侏罗纪世界三》的档期，这部续集将于2021年6月11号上映。《侏罗纪世界》系列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代表作《侏罗纪公园》三部曲的重启版。该系列第一部2015年暑期上映，北美票房高达6.52亿美元，全球总票房更是达到16.7亿美元，因此环球影业对这个 IP 信心十足也就不难理解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9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第8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 第7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6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5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4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3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2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答应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一念来回，度余生当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爱花开，只是在醉一回。 泪水凝结成霜， 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缠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 这样的新歌七号，同样是一首 OST， 这是陈少琪的《千金》，陈明喜为网剧《艳骨》所演唱的插曲《花错》。那这一次呢，爱女心切的陈少琪依然是用黑海的化名为女儿保驾护航。2018年，陈明喜除了忙个人唱片之外，也会将 OST 作为个人新的一个音乐方向。新歌八号是歌坛新秀庆庆的新歌《纠结》。2016年，他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特立独行》，还有空灵的唱腔，被媒体称为“小王妃”。那么这首《纠结》则完全会让你恍然回到王菲90年代全盛时代的风格。庆幸纠结 应该如何面对，选择进还是退，恶性循环好累，你有你的无畏，他有他的可悲，何必争论错对，最后无路可退，能怪谁，又能够责备谁，伪装到最后敷衍都是累赘，陪伴是真的，暧昧是假的，天真有什么不对，无奈是真的，喜悦是假的，愚蠢是什么滋味，再多的是已经无所谓，若就 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我想找你，在看到黄昏之后，带你去看日出的早晨。